弟兄姊妹们早安 Good morning 这是第一次我是在希望教会可能二十年以前就一次讲道可是、第二次吗 Oh、that tells you how good my memory is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ve been preaching at this church Now、today I will give a little bit work on how to do both languages, but in principle, I will just preach in Chinese, but anything that's not in the manuscript, then I will translate into English. We'll try that. When we read the scriptures, we'll read in English, see how that works. 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是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Hebrews chapter 4, verses 1 to 11. I will read, 我会用英文读，你们用你的中文就跟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Therefore, while the promise of entering his rest still stands, let us fear lest any of you should seem to have failed to reach it.For good news came to us just as to them. But the message they heard did not benefit them because they were not united by faith with those who listened. For we who have believed enter that rest, as he has said, as I swore in my wrath, they shall never enter my rest, although his works were finishe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For he has somewhere spoken of the seventh day in this way, and God rested on the seventh day from all his works. Again, in this passage, he said, they shall never enter my rest. Since therefore it remains for some to enter it, and those who formerly received the good news failed to enter because of disobedience, again he appoints a certain day, today, saying through David so long afterwards,In the words already quoted today, if you hear his voice,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s. For if Joshua had given them rest, God would not have spoken of another day later on. So then, there remains a Sabbath rest for the people of God. For whoever has entered God's rest has also rested from his works as God did from his.Let us therefore strive to enter that rest so that no one may fail by the same sort of disobedience. Let's begin with the prayer.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经文。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 give us your word.We pray that today it might enter into our heart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我们也不知道希伯来书是谁写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牧师。我们大部分的人认为他是保罗的一个门徒。但不管如何，他的年纪比较大，他本来就是在那个教会牧会，他跟那些弟兄姊妹们很密切的关系，他有很强的历史跟这个教会。我们在这信里面看到，他是早期是与他们一起，他知道他们所受的苦，他们知道他们的背景，后来他离开教会，他就听到这个教会开始有属灵的问题，开始有一个异端就进入这个教会，而至少有这个异端的危险，所以他写希伯来书劝他们，箴本书是关心劝他们的，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今天我谈的就是第四章第一节，这个头 头两个字，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畏惧。在中文把这个分开，但是在这个的原文是头两个字。这个字所以是回到第三章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九节。Chapter 3 verse 19, he writes, so we see that they were unable to enter because of unbelief. And then he says, therefore, let us fear. 他们不能够进入因为他们不信。他谈的是谁？他谈从那个的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个的时代。And 他谈的是在那个的时代只有两个忠心的人 Caleb and Joshua 是进入迦南地。我们的作者是说所以我们要畏惧。这个字我们要畏惧在原文是一个字。它的的翻译中文就正确的叫畏惧。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命令你们要畏惧。可是同时间比较好是一个劝勉。他自己会说在第十三章这封信是劝你们。他关心到他们。他原来他们是他们的牧师。他听到的他的原来的会友开始有一个危机。他们有什么危机？他们开始看重旧约，他们开始看重旧约一些利，好像他们开始想要回到圣殿。圣殿那边有个大祭司，很伟大，他有这个圣像，这个祭品。他们想了，我们也可以继续有参加犹太人的这一些的利。但是结果若他们这样子做他们会如何开始看清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所以他就知道他们有这个属灵的危险他就写一个劝他们的。我们说今天我们没有圣殿可是我们都有一些属灵的危险。这个世界充满的试探充满的有机会有灰心。所以我们要听他所讲的话我们要惧怕。但是我们要注意他这里是说我们要畏惧。他没有说你们要畏惧。他这里是又强调他在内我们要畏惧。他自己没有什么属灵的危险。他自己是信仰是好的知道那个的有知晓他没有计划回到圣殿而去。可是他还说我们要畏惧。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把他自己放进去这个要畏惧的 JP 的人。我们要问为什么 ?Why does he say, we, let us fear? 我们可以注意后面的虽然中文 说免得我们原文说免得你们。所以他谈是你们。可是他说为让我们畏惧免得你们有一个人是跌倒了。Well, 一个理由是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的牧师是很深厚关心他的教会。 和为了吸引他们，他讲话比较客气。如果一个传道人说，你们要这个，你们要那个，最后的味道是什么？我不需要，对不对？也哪一个比较好听？你们要为主，我们要为主，我们比较好听。嘿，有一个可以说是一部分的这个理由，但是我不认为是唯一的理由。I don't think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The 主要的理由是这个传道人和他的会众是连在一起的。他看他自己是一部分的神的教会，这是他的亲爱的关心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不是，虽然自己没有属灵的危险，他是为了他们为主，他自己很担心他们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可以说担心和关心，可不可以担心和关心到一个地步，你说畏惧，你一种的害怕，是 J.P. 的人如何是有这样子的情况，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整本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这个的传道人的态度。我们看从第三章第一节他如何称呼他们的。Chapter 3, verse 1. Therefore, holy brothers who share in the heavenly calling, consider Jesus. 他称呼他们 holy brothers. 这两个字就是给我们知道他对他们的领袖。圣洁是什么意思？分别为圣，属于神，神所爱的，你们的 holy brothers, the brothers, 他有我们的教会说弟兄姊妹，他是实在的有这个的味道。Holy brothers, let us fear. 整本书也是如此的，他继续称呼他们弟兄。我们看第三章第十二节，你们要小心弟兄，特别他警告他们的时候，这些经文especially the passages where he warns them, he calls them brothers. 我们看到第六章第九节，他就说 chapter 6, verse 9, though we speak in this way, yet in your case, beloved, we feel sure of better things, things that belong to salvation.这里中文翻译亲爱的弟兄，可是这个弟兄不在原文，这个词是亲爱的。你有没有听这个英文？ Though we speak this way, he says, in your case, beloved. 意思是他的有这个的跟他们很密切的情感，称呼他们 beloved. 这是全部的我们的新约的传道人是如此看到他们的教会。我们知道约翰特别是强调beloved, especially in 1 John, 但是彼得保罗也是如此的。如果你看到1 Corinthians 10:14, Philippians 4:2-1,保罗是称呼他们 beloved. 彼得也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We can look at Philippians chapter 4, verse 1. 因为有的人会想保罗是约翰常常说亲爱的，但是保罗也是如此领受关于他的教会。Philippians 4:1,Therefore, my brothers, whom I love and long for, my joy and crown, stand firm thus in the Lord, my beloved. 有中文我不知道，他两次用这个字 亲爱的，在这个的经文。所以我说的是，他主要的是说，让我们害怕，让我们惧畏，因为他看他们自己都是圣洁的弟兄，他是跟他们有感情，他是有担心他们的属灵的情况是如何。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用一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听说你的家里有地震或火灾，你不会为你自己害怕，你会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害怕，你不会说还好我不在。有很好笑，对不对？可是教会就是如此，一个家庭，我们都要彼此关心，不就是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情况。我们自己看到一个人在教会开始有属灵的危险，他开始在离开教会，他开始偶尔来偶尔不来，但是我们的人的特别人的很久很长的历史跟这个人，我们要有这个的，我们的作者的所讲的，我们都一起要担心，要关心这个的人。我们从整个希伯来书看到，他要教会彼此关心。我是为了证明这个，我们就是读另外三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Hebrews 3, chapter 3, verses 12 and 13. Take care, brethren, lest there be in any of you an evil, unbelieving heart leading you to fall away from the living God, but exhort one another every day, as long as it is called today, that none may be hardened by the deceitfulness of sin.Or we, 我们可以看第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chapter 10, verses 24 and 25. Let us consider how to stir up one another to love and good works, not neglecting to meet together as some are doing, but encouraging one another more and more as the day draw nears. 或第十二章第十五节。他说是 See to it that no one fails to obtain the grace of God. 他命令所有的人，你要 see to it that no one fails to obtain the grace of God. 以后他有名的第一个是三章第一节，他第一个给他们的命令 Let brotherly love continue.这是我今天谈的一点，我想我们都要抓，都有明白，这个不容易继续固定的在教会内，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开始信仰不稳定。我也不需要跟你说是什么，你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是感情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就。开始关心工作，有的时候是有他自己有默默的一个试探和软弱点，他就开始离开教会。我们是要关心他们。When I was young, we used to listen to a Christian musician called James Ward. You can still hear him up on the internet. Go up and listen, James Ward. He's about my age, but he still plays jazz, Christian music. But one of his songs, he says about somebody drifting away. He said, someone you know might be falling behind and our conversation might be boring, bordering on afternoon tea. 意思是他有大的属灵的危险and 我们在话我们的时间问、oh, 你好不好今天天气好，最近去哪里吃饭？有我们的希伯来书说，我们要 为主。第二和第三点我讲的要快一点。第二点我们继续看第一节，他继续讲，他说基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他这里是有在反省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十一节，有三个地方是谈了这个的进入神的安息，创世纪第二章谈上帝安息，以后从出埃及常常说进入迦南地是一种的他们可以安息，以后大卫的时代他讲的是第九十五篇第十一节有关于进入他的安息。这个我们的作者花很多的时间说头两个安息，创世纪和进入迦南地不是安息的结束，还有我们的时代，我们要关心进入神的安息，因为神有一个永远 的安息。我们是有可以说是他们自然会觉得是这个是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安息跟我们什么关系，这是神安息。或有一部分会想是耶稣呀是给他们安息，跟我们什么关系的。但是这里的我们的传道人说不是如此，因为如果是这样子，大卫不会四百年以后说今天你要进入他的安息，今天我们要担心，因为我们是像他们一样，我们受到这个的应许，和神永远不改变。若他们是在旧约的时候是不信，没有进入这个安息，我们也是我们的时代要关心进入神的安息。若这个安息的题目结束，不会透过大卫说要今天不应许你的心要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他做一个结论在第九节。In verse 9, h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ere remains yet a Sabbath keeping for the people of God. 以后在第十一节他再重复你们要努力 的进去这个安息。我们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安息是一种的有进入永恒就安息。在地上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大战，圣经就是说地上的教会都是在大战，我也不知道你，可是我们会是可以这样子说，我们跟我们自己常常奋斗，我们跟这个的社会奋斗，我们跟这个的邪恶奋斗，所以这个的地上我们是得不到永恒的安息。我们有主日，这个经文有跟主日有关系的，但是不直接讲主日，它在意思是在我们的需要是安息，所以上帝是一个礼拜给我们六天要大战，六天为他奋斗，但是第七天要安息在神的面前，为了仰望我们永远的安息。和这里就说是第四章第一节，还有这个进入这个永恒的安息，我们要在担心，免得第三部分他说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似乎是赶不上了。这个的传道人讲的非常可以说不知道说客气或 微软，他没有围绕他所讲的，他说免得你们中间或有 他们说有或有。人似乎，他说似乎不是实在的，是赶不上的。因为他没有说赶不上，是赶不上什么，就是赶不上。但是这本书里面的警告是越来越严肃。若你看第二章第一节 verse 2 chapter 2 verse 1， he says lest we drift away， 没有免得我们随流去去。但是第三章第一节他强烈的一点，我们要谨慎。 Let us take care in chapter 3 verse 1。 以后我们的经文，他说免得人赶不上， lest somebody doesn't reach the end。 可是在第六章和第十章，他的话语变全部的新约最重的话语。第六章有一点谈的免得我们受了咒诅，最强烈的的地方， the most serious warning in all of the New Testament, almost all the New Testament， 是在希伯来书，我们看第十章，我们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是有希伯来书第十章，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他这里是说 For if we go on sinning deliberately after receiv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there no longer remains a sacrifice for sins, but a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and a fury of fire that will consume the adversaries. 以后他继续讲，直到有名的第三十一节，他说It is a fearful thing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living God. 所以他说免得人赶不上，可是他们知道这个的事，我们要担心两件事，人得不到这个的安息，第二件事是他们赶不上，是还是自己需要面对神没有一个咒诅是为他们讲话，神永远不改变了。直到我们的这个的时代，我谈的最后第三点谈的重一点， I speak a little more seriously on the point three， 因为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最大的属灵的危险是就否认有审判的日子。有来教会是有人不知道对审判的日子应该有如何的领受，所以我自己要多一点讲，必定有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的人有错误的概念，有会想上帝就是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想上帝就是像一个人，他坐在一个宝座的上面，每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决定如何按照你的行为。但是圣经 不是如此形容神。神不是个人，神是个灵。And 神是什么样的灵？他一切他有的特色， all of his characteristics， he is identified with that characteristic. 每一切他有的特色就是一部分的神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说神不是公义，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公义的人，神是公义自己的。若是这个的在永恒里面你没有公义，你就是没有神。这是我们的这里的世界的无神论者的概念，我们就是有这个危险的。无神论者我们可以说这个的基本的思想是没有什么的永恒的公义，甚至没有什么的永恒的良善。甚至是如果你明白你说 恶和善，真正的恶和善，这个本质的恶和善不存在。只有人做坏事和好事，就是这样子，别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圣经说这个的概念，你就不知道善是存在，善是永恒的良善，善是永恒的怜悯，它是永恒的公义。我们必定说我们就是他，有他的形象，我们活着在一个道德的世界，最后道德会这个的得胜，每一个人会受按照他自己的生活的结果，是必应该是如此。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最后看启示录第20章11-12节。 We will rea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chapter 20 verses 11 and 12. Very famous passage. Then I saw a great white throne and him who was seated on it. From his presence, earth and sky fled away, and no place was found for them. And I saw the dead, great and small, standing before the throne. The books were open. Then another book was open, which is the book of life. 他说他是很伟大的白色的宝座。他的伟大是因为神是伟大。他是白色因为他是圣洁的。和他是如何他不形容。他没有说神是如何坐在那边的。他就是说天地是做什么调壁。什么意思？天地调壁是天地是害怕。他就是说天地是调壁。他代表没有任何人要到这个的宝座的前面。可是你可以看他没有形容神做什么，他就是说那个的案卷开。打开 The books were open. That's the thing that you see. The books are open. 他必定有每一个人按着他的生活，按着他的行为。The books are open. 那个我们如此想，因为我们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很深厚的这个的知道，不公平、不公义和不好的事。有任何的人是要做，现在美国很多人杀很多人以后自杀，就是这样子吗？没有，他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是有要知道，在我们的心理里面是美好的事，永恒的良善会得胜，怜悯会得胜，公义会得胜。要不然永恒是什么样的永恒？神会做主，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这样子要考虑以后，所以我们的作者是说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的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我们要自己是保留好的一个信仰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要做这个天上的路，我们同时间要关心别的人。我们是有改革宗信仰的一个教会，我们是福音派的一个教会，我们要宣布是有一个永恒的公义必定成就了，必定存在。同时间圣经说也有另外一本书，有没有看到他12章 in Revelation 20 verse 12 and there was another book called the book of life. 所以他要强调是审判是按着人的行为， but there is another book, it's the book of life.And 我们的知道他谈的是神 的爱和他怜悯也会得胜，因为他是预备一个我们想不通怎么有道成了肉身，是替我们死了。我们是怎么有这个的神的丰富的恩典，从这个的将来我们会有一个中保是 代表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有这个的赦免 的一个确据在神的面前，因为有另外一本书called 生命之词 The Book of Life。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Let u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败坏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像 JP 的听到的人在希伯来书是慢慢的离开正道。 Father, we just pray that you'd be gracious to us in this generation. We live in a corrupted generation. We live in a generation that's very difficult to maintain a pure faith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f your word. We pray be with us, lest we become like this generation, to like the book of Hebrews, to slowly drift away from the doctrines we learned. We pray as well, that you'd give us a heart that we would not live just for ourselves, but that we would have a deep concern, especially for the holy brothers that you have brought us together into fellowship with, as well as all that we know. We pray that you'd be gracious, that we would hear to know it's the book of Hebrews and your holy word, which speaks the whole truth and not our own fallen ideas. We pray for your grace upon our church and your grace upon all your churche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